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32集。 程前正在头皮发麻，便听咕嘟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水里冒了出来，接着一大帮与他本人一模一样的镜中人提着镜中剑从镜子里走了出来，他们源源不断，顷刻间在旁边织就了一片人海。 这种魔修应该让大师兄去对付，说不定还能制止他没事爱揽镜自照的臭毛病。 数十把剑从四面八方压下来，全是与他方才如出一辙的剑招，棺材一样的空间瞬间被寒霜冻上了，逼人的凉意肆意而出。 麻烦， 程前暗道一声麻烦，双刃在手一矮身，海潮剑一揽狂澜，剑意卷过的漫天甲霜虚雪，半空中仿佛撑起了一个看不见的罩子，刀枪不入一般的架住了这几十把剑的下压之威。一声巨响后，火星迸溅，直剑的镜中人一同四散撤退。程前再不给他们机会围攻自己，他身形如电，手中双刃轮转不休，九变的幽微勾刺转回，剑影如不可捉摸的鬼魅，转瞬便钻进了那人群中。镜中人太密集，一时进不了他的身，还要互相彼此拖后腿。程前蓦地一跃而起，伸手搂过双刃，好似信手拈来了一把剑气，挥手一兜，乒乓一阵，十几面镜子同时碎了，各自吐出一把黑烟，飞快地在空中聚拢。程前正要收拾那黑影，谁知一件镜子碎了，众多无家可归的镜中人集体发了疯，奋不顾身地再次向他围过来。其中一个身体被双刃削下了一半，还在纠缠不休，这一来正好将程前的去路挡住。再看那黑气已经消失了，因为镜中人的不依不饶，现场开始变得十分血腥。才不过短短数息，程前已经见了没头的自己，没胳膊的自己，少了半拉身体的自己，开膛破肚的自己等等，死无全尸的面貌。幸亏他是块没心没肺的巨灵玉，若是换个内心脆弱的人来，说不定已经给吓哭了。就在他被众多镜中人绊住的时候，方才消失的黑气顺着墙角溜了下去，钻入了角落里一面巴掌大的小镜子中，镜面明灭片刻，露出了一张黑气缭绕的笑脸来。程前大开杀戒地结果了几十个镜中人，溅在脸上的血迹温热泛腥，竟好似活人血。他面不改色地一剑将最后一个镜中人钉在了地上，双刃的寒气在镜中人身上凝出了一层细细的白霜。那镜中人睁着那双与程前如出一辙的眉眼，狠厉中似乎还微微带了一点诡谲的笑意，笑得程前鸡皮疙瘩快要起来了。就在这时，被他忽略的小镜子中突然喷出了一簇黑气，渔网似的劈头盖脸地将程前笼罩在其中。那黑气不知有什么邪门，竟仿佛要渗进人的骨头缝中，将他每一个关节都牢牢地锁住了。程前保持着将镜中人钉在地上的姿势，一动也动不了。一团模糊的黑影从他身后闪现出来，只听一个不阴不阳的男人声音说道： 好，你是扶摇派的高人，我认得这把不得好死剑。 说话间，一只惨白的手伸到程前面前，虚虚地掠过双刃剑，仿佛畏惧着什么一样，又抽着冷气缩回手。 果然不同凡响啊，程兄，我听说你孤身大闹朝阳城，杀欢喜宗主，那欢喜宗大大小小的色鬼听了可都叫嚣着要找你报仇呢。 渗入程前身体里的黑气随着眼前这魔修的手上下跳动，那魔修好像是感觉火候差不多了，贪婪的目光从程前身上扫过。 这一身修为 殿都通过镜像给了我吧。 说完，他猛一拉那黑气织就的大网，好像要将程前的元神从身体里扒出来。这一拉没有拉动，那魔修脸色一变。 什么？ 只见一簇寒霜飞快地从黑网末端蔓延出来，原本一动不能动的程前抬起手，将缠在自己身上的黑网整个扒了下来。冻住的黑网没有重量似的飘在他手上。 你听说过我大闹朝阳城，就没听说过我不是血肉之躯吗？ 那魔修尚且没反应过来不是血肉之躯是什么意思，那黑网便被程前一拢一拉，陡然变成了一根鞭子，兜头一甩便抽了过来。魔修大惊，转身化成一团黑气飘散出去，落地转瞬已经到了几步以外，可那双刃的剑意却忽如复古之居似的挥之不去，森冷的剑意杀气未退，在满地血肉横飞的尸体中分外吓人。那魔修仓皇逃窜，一道剑光却从十分诡异的地方钻了出来，当场将他前襟开了一条大裂口，险些伤到要害。他倒抽一口凉气，下一刻周遭涌动起了千万条双刃剑，将他牢牢地困在其中。程前毕竟不是专门负责除魔卫道的，教过手的魔修终归有限，没见过这样的手段，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那魔修将一身的魔气逼入自己血肉之中，身体瞬间爆开，刹那间便将周遭剑影全部炸开，连十方阵四周阵角落成的墙壁隔挡都被那泛着污气的血肉浸染，滋滋地响了起来。双刃嗡一声轻响，程前连忙避退，心道： 完了，要是这张傀儡符再破，大师兄非要啰嗦死我不可。 可下一刻，他手心中那诡异的耳朵形状乍现，将周遭照得一片雪亮，刺得程前都一时睁不开眼。等他再一看，那魔修血肉竟全被化干净了。魔修大多有夺舍之法，弃肉身元神夺舍之事屡试不爽，可惜这一回那魔修终于踢到了铁板，他的元神却没能逃走，一声惨叫之后被笼罩在那白光之下，充满惊惧的尖叫。随后他再无声息，竟是原地魂飞魄散了。程前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见手中那不知何时而起的耳朵完成这一击之后又暗淡下去，转眼消失在他皮肉中，好像从未存在过。 听钱还是听什么玩意儿？ 程前本以为只是件普通的阵法灵物，没想到这东西玄机还不小，他暗自决定此事结束之后要找李云或是唐枕问一问清楚。程前将赭石给的扳指掰开，透过里面的镜子去窥视外面，只见两排蜡烛中，白蜡烛与代表魔修的盘龙蜡烛各自灭了一根，这么一会儿功夫，双方已经各自死了一个人，原来他是动作最快的。程前盯着那灭了的白蜡烛看了片刻， 不知这是哪一位被牵连进来的大能殒命，修行何其不易，机缘与天分，勤奋与悟性缺一不可，成百上千年方才能修成一元神，就这样消亡了吗？ 他忽然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程前将扳指扣回手上，继续往前走去，心道 也不知道大师兄怎么样了。 不过分开片刻，他已经开始挂心。程前反应过来，不由自主地苦笑自嘲， 难不成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忽然十方阵中一阵浓雾扑面而起，程前回过神来，转眼已经被传送到了其他地方。他心里飞快地转念， 是了，一根白蜡烛灭了，代表有一个魔修也同我一样杀了对手，难不成接下来面对的就是他？ 程前方才落地，一股暴虐的魔气已经铺天盖地地向他席卷而来，双刃出鞘时几乎带起一阵龙吟，绵里藏针的一招上下求索被他厚厚实实地推了出去，黑暗中好像撞上了什么巨物，同时 程潜放出去的神石与另一股霸道刚硬的神石当空相撞。程潜心里忽然一震，不管不顾的弹指抽出一条细长的火光，照亮了方圆十来丈远。只见一道黑龙的影子落地，化成了一个熟悉的人，不远不近的站在他十步开外。 韩云， 两人一时间僵住了。程潜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遭遇了韩渊，一时沉默不语。他一会儿暗自琢磨着该怎么开口打破僵局，一会儿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方才那灭下去的白蜡烛。程潜忽然意识到，从朱雀塔横空出世至今，韩渊这一路走过来哪一步没有沾过人血？那些背着师门与同柴血债的人难道就会善罢甘休吗？韩渊率先开了口， 我还倒要等上许久才会遇见下一个人。小师兄杀伐决断，真是不亚于我们这些臭名昭著的眼行人啊。 程潜手指一弹，那悬浮在他手上的小小火苗便在半空中炸开，成了一朵莲花状，一盏河灯似的缓缓地漂浮到了两人头顶，将阴森的十方阵照得如同沐浴于月光中。他一眼不让地将双刃收回剑鞘，寒铁的剑鞘轻轻地磕了地面一下，随即竟在旁边坐了下来，对着当世最大的魔头招招手。 过来。 韩渊站着没动。 你是那个心魔还是韩渊？叫韩渊滚出来和我说话。 哼，韩渊，总有一天我会将那废物彻底清除。 话虽然这样说，他却还是微微闭了眼睛。片刻后，那双泛着红光的眼睛里暴虐之气突然干净了，目光尽管有些躲闪，内里却澄澈了起来。真正的韩渊一声不吭地走到程潜身边，默默地坐下来，轻声道， 小师兄。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